分慌张，想你心却无法入眠的空气。如果是梦境，也许是怀疑，我想沉睡在这里。 我忘不了你给我最当初的礼物，答应我陪我去寻找我的梦想，到头来我不是你选择的人，也许你是对的。忘不了你给我最当初的礼物，答应过陪我去寻找我的梦想，到头来我不是你选择的人，也许你是对的。 在凌晨2:10慌张想你，是最无法入眠的空气。如果是梦境，也许是幻影，我想沉睡在这里。 是否爱久的人来不问他走开，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。如果这都不算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，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，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还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。 小公益，大文明，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，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。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，平安北京就是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，用的舒心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人人共享。 现在是北